让古典融入现代，让音乐融入生活。古典也流行，也流行。让古典融入现代，让音乐融入生活。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，我是古月。 古典也流行。 刚才的音乐有种日出日落、云卷云舒的感觉呢，也曾是古典流行一开始这个文字曾经的片花呢。日出我觉得是最有力量，清晨的第一缕光唤醒了沉睡的万物，而日落呢则是最后的光芒，没有太阳可以永远发光，但是觉得这份美好会永存于心。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，我是古月。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就叫做时钟 clock。 I love the classics。 古典也流行。 肖邦的爵士变奏曲，怎么样？感觉是肖邦的 Bishop， 其实呢，有点像让我觉得曾经看过的电影《1900》当中的爵士斗琴那一段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？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把音乐切换到那里。其实有时候，音乐真的可以让我们穿越不同的时间、地点。从刚才的日升日落到1900的斗琴时间，所以这来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那样的感觉。是穿越，好像都有不同的交通工具。刚才的这段音乐叫做1900的变奏，在当时那个时代。 Well, if you like that kind of thing, maybe we ought to do something by Jelly Roll Morton, who has some bearing on that sort of piano. 而这个人来自于 Jelly Roll Morton， 是当时真正的其实有这个爵士时代的人。他很自大，所以在爵士音乐史上的名声并不好，所以在电影1900当中就将这个人和1900进行了琴声的对决，而实际上我们也听到的是当时真正的录音。这首曲子了 Finger Breaking。 Thank you. 是应该有掌声的呀。 I love the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 从蒸汽时代，是啊，工业革命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首先从英国开始，大量向外扩展则在十九世纪初。而从蒸汽时代又到了那时候有蒸汽机的发明，而再往前穿越，这里我们穿越到了那个马车时代了。因为觉得画风突变吗？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钢琴。还记得上周的时候，我说不和你分享钢琴，觉得很冷。这一周天暖了，屋里的暖气也都温度起来了，所以我们会听不同的钢琴，柔情的钢琴、晶莹剔透的钢琴、钢琴的对决。今天我们开始都是钢琴，而这一段则是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二乐章。当时贝多芬，我们总觉得他总是那种暴躁的人吗？总是为着自由民主而奋斗，而其实他也很重视家庭。这第四钢琴协奏曲是对他的弟弟卡尔以及尤纳森的婚姻的困扰不已。他们原本在1806年5月25号结婚，但那时候雷斯已经怀有卡尔的骨肉，这也是贝多芬唯一的侄儿。他因此而心灰意冷，也失去了与弟弟的密切联系，也失去了一位得力的秘书。而贝多芬因此寄情于作曲，写下了无数作品。到的是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三乐章了，从第二乐章过渡到第三乐章。第三乐章我们熟悉一些，是不是？要知道这是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《皇帝》之前的作品。在这部作品当中，第四钢琴协奏曲，贝多芬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钢琴协奏曲形式。那开篇其实就是由贝多芬奏出的第一主题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第三乐章。 带着音乐去旅行，音乐在时空中不断会穿越呀。 I love the classics. 古典乐的旅行，回到现代。14:22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啊，你在吗？穿越到了现代，来听一首硬摇滚，是改编跨界的了。 Highway to Hell 是澳大利亚硬摇滚乐团 ACDC 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的主打曲。人家别光签到，近日好像一切都风平浪静，是不是？听说你的初冬心情啊。吉他贝斯加上电大提琴，想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，有人说哎，没有听过，觉得真的好爽。其实呢，这首跨界曲是两把大提琴加上这些键吉他贝斯，当然还有鼓节奏来进行的。那其实很多玩摇滚的最后都爱上了古典，那我不知道你呢，是从古典跨越到其他吗？刚才我说了，时间点带到我们不同的地方，带我们不同的去感受。到这里继续来穿越。

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 绍兴环酒的文字啊，我觉得乐友会的朋友都是太能写了。绍兴环酒这样写：愿时光不老，冬季的阳光就是古典音乐的陪伴，在节目中收获一份清欢和幸福。这首叫做 The Graces， 选自1900。直播就是这样，我和你同步都在聆听音乐的进行中，我觉得可增减哪些音乐都可以临时变换。比方说这一首，刚才的这首曲子，我很想填这一首，它有时光的感觉，时光的味道，也让我想到了它。这一首叫做 I hate you and I love you， 是帕罗蒂和斯林迪昂共同演唱的。谁没有生老病死呢？在音乐中一起祈祷吧。 I'd like to run away from you， but if I were to leave you I would die。Break the chains you put around me, and yet I'll never try. No matter what you do, you drive me crazy. I'd rather be alone. anyone. 刚才那一首叫做我恨你但我更爱你，感情中总有分分合合，生命里总会有来来去去，还是音乐弹出爱的心弦吧。正在直播古典也流行。刚才我们说了，从时间的不断穿越，从刚才1900的那段音乐，其实抒情的适合任何时代，而现在我们穿越到了，回到了现代。荧光说了，从小爱古典的，最近对摇滚感兴趣了。哎，其实不一样。哎，刚才提到的是我们听到了一首爵士乐，之前啊是空灵的手笛，有啊，其实用爵士的不同的方式演奏不同的音色，高片琴手笛，你是指刚才那首肖邦的练习曲吗？啊，下半时段也提到像巴哈的音乐百听不厌。没有念出那一段是因为不想太明显，但是既然已经有朋友这么说了，安卓提到了 Cindy on 生病了，希望早日康复重返舞台，更希望看一次他的演唱会。我想说感受现在吧，一切都珍惜。 升级，但是最后不要让你落下，感受平时的真正的生活。这首叫做 Waiting 的广板，时代的特征。听这首曲子，我会想到教堂的烛光。他是维拉契尼，是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作曲家、小提琴家。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广板。现代，让音乐融入生活。今天的古典旅就到这里，古月感谢收听，欢迎收听下面的《你的故事我的歌》，明天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《你的故事我的歌》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